Hi， 我是陈老师，记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呢条片，唔该晒你啊！ 1984，作者乔治奥威尔，第一章，四月啦，天气寒冷而晴朗，钟敲咗13下。温斯顿史密斯为咗要躲避寒风，佢缩起条颈，好快咁冲咗入胜利大厦嘅玻璃门入面。不过佢啲动作唔够快，并冇办法阻止啲沙一齐吹埋入嚟。大堂入面弥漫着一阵煮椰菜同埋旧地毡嘅味道。喺大堂嘅一边有一张彩色嘅贴画钉咗喺墙上面。喺室内挂呢一张挂画，略略有少少大。张画入面系一副好大嘅面容，有一米几阔，系一个约摸45岁嘅男人嘅面容。佢黑色嘅胡须十分之浓密，面部嘅线条粗犷而且英俊。温斯顿行出去楼梯嗰边。他并没有试图去搭电梯，就算是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亦都很少开，更何况现在朝头早都需要停电，这一切都是为了举办仇恨周而实行的节日。温斯顿住在7楼，他39岁，右脚的小腿上面有静脉曲张，所以他行得很慢，在爬楼梯的时候休息了几次，每行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的墙面上面就会有一幅很大的面容在度凝视住路过嘅人，佢系属于呢类画作。无论你行到去边度，画入面嘅目光硬系会望住你。而幅画下面有一行文字，呢一行字就系、是、大哥大，就喺度望住你。喺温斯顿屋企入面，有一把圆润嘅声音，就喺度读紧一系列同生铁产量有关嘅数字。呢一把声嚟自一块好似磨砂玻璃一样椭圆形嘅金属板。这个装置也都成为了右边那埲墙的一部分。温斯顿按了个掣之后，音量就降低了下来。不过入面传出来的声音依然听得很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幕，它可以调低音量，但是就没办法完全熄了它。温斯顿走在窗边，他的身材瘦小而纤弱，穿着一套蓝色的工作服，这套衣服是党入面的制服。咁样嘅着装更加凸显咗佢身体上面嘅单薄。佢嘅头发好浅色，面色亦都天生红润。佢嘅皮肤因为用过一啲好粗糙嘅番碱同埋唔利嘅刀片刮过，再加上啱啱过去嘅寒冬，睇起上嚟就显得有啲粗糙。而喺外面，就算通过闩埋咗嘅玻璃窗，睇起上嚟亦都十分寒冷。喺下面嘅大街入面，一阵一阵的小龙卷风就将地下上面的尘和碎纸都吹了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但除了贴到四周围都是的贴画之外，似乎什么都没有颜色。那副带着浓密胡须的面容在每一个关键的地方向下凝视。在温斯顿正对面的那栋楼就有一幅，下面依然是那行文字，大哥大在那里望着你。那对黑色的眼睛眼都唔眨咁望住温斯顿嘅双眼。喺下面条街嗰度，仲有另外嘅一幅贴画。幅贴画有一个角俾风吹起层，喺风入面时不时拍打住墙面。佢就好似一个煲盖咁，有时冚埋，有时又露出咗唯一嘅一个词语——鹰蛇。喺冇几远嘅地方，有一架直升机喺屋顶上面掠过，就好似一只绿头乌蝇喺呢度徘徊一阵，又飞去其他嘅地方。这架直升机是警察的巡逻队，他们在这里视察着每一个人的窗口。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最得人惊的是思想警察。在温斯顿的身后面，电幕上面的声音仍然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第三个九年计划的超额完成状况。电幕能够同一时间接收和放送，温斯顿所发出的任何声音，音量只要大过在耳仔边所讲的说话，这个仪器就可以接收到。除此之外，只要它留在这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够听到它的声音，也能够见到它的一举一动。当然你没办法知道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你的一言一行是不是有人在监视着你。思想警察的监视究竟有多频密，又或者是根据什么安排接收某一个人的线路，一切都只可以靠估。你甚至乎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一个人都是由头到尾一直监视着的。反正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都可以接通你的线路。你只能够在这样的假定之下生活， 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一早已经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之中，都是有人仔细地观察的。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幕，这样会比较安全。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乎背部有时都能够暴露某些问题。在一公里之外，他所工作的单位亦即是真理部，在阴沉的城市报警之下高耸入云。这栋大楼很高，整栋都是白色的。温斯顿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在想，这里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尽全力想将一些孩童时代的记忆接翻出来，等这些记忆可以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都是有余下的这些景象，例如是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屋，一些破落的墙面用木材勉强地支撑着，一些烂了的窗上面会钉几块硬纸皮，屋顶上面冚着一块又一块波纹铁皮，还有那些倒塌了的花园东倒西歪的围墙。当然不少得的是那些尘土飞扬，在颓垣败瓦上面杂草丛生的空袭地点，炸弹清理出一块很大的空地，而在入面就忽然间出现了很多好像鸡笼一样又邋遢又狭窄的木屋仔。但是真的没办法，温斯顿无论如何都想不起，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灯光灿烂的画面之外，他的童年已经再没有任何的记忆可以留下地。真理部用新语来讲的话应该叫做真部，他和视野入面任何其他的东都有令人惊讶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石屎闪闪发光，一层接着一层，一直延伸到300米的高空。温斯顿所企的地方咁啱可以见到党的那三句口号，这三句口号是用一些很漂亮的字体在白色的墙面上面写下来的。 战争即是和平，自由即是奴役，无知即是力量。 据闻真理部在地面上面有3000间屋，同地面下面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其他的地方还有另外三间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都同真理部一样，他们令到四周围的建筑物就好像小巫见大巫一样。所以如果你在胜利大厦的楼顶上面，就可以同一时间见到这四栋建筑物，他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个部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如果用新语来讲的话，他们分别就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而真正最得人怕的是友爱部，那里连一个窗都没有。温斯顿从来都没有去过友爱部，也都从来没有靠近过他半公里之内的范围。这个地方除了因为公事是没有办法进入的，而且进入也都需要通过重重的铁丝网，还有铁门和隐蔽的机关枪阵地，甚至乎在环绕着他屏障之外的大街上面，也都有着着黑色制服、凶神恶煞、揸着连家棍的警卫在巡逻。温斯顿忽然间拧转身，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令到自己的面容出现了一副安详和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的时候，最好就是用这样的表情。他穿过房间走了去厨房入面，今日在这个钟数离开真理部，他牺牲了在饭堂入面的午餐。他知道厨房入面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只得一块深色的面包，这块面包是他死悭死抵想着拿来作为明天的早餐的。他在厨房的木架上面拿了一支模式的液体出来，上面贴了一张很简单的白色标签，上面写着胜利道松子酒，它有一阵令人作呕的油溢味，就好像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差不多一茶匙，硬着头皮好像吃药一样一啖吞了落肚，它整块面马上就红卜卜，眼角入面也都渗透着泪水。这些这样的东西就好像硝酸一样，而且喝落肚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个头被人用碌棍呕了一下。不过接住落嚟，佢肚入面嗰种火烧嘅感觉慢慢开始减退，世界睇起上嚟亦都开始比较轻松同埋愉快啦。 他在一个揸到巢晒的胜利牌烟盒入面拎了一支烟出来。他不小心打动举起，烟入面的那些烟丝就全部跌在地下上面。于是乎他又拎了第二支出来。这一次比较成功，他又回到自己间房，坐了在电幕左边的一张台仔前面。他在柜桶那里拎了一支笔、一支墨水和一本 A4 大小的笔记簿出来。这本笔记簿的书籍是红色的，而封面就是大理石的花纹。不知为什么这间房入面电幕安装的位置有些与众不同，按照例行的装法，它应该被安装在两边的墙头上面，方便它可以看完整间房入面的动向。但如今它竟然被安装在侧面的墙上面，正对着个窗。在电幕旁边有一个好浅的凹位，温斯顿现在就坐在那里。在起这间屋的时候，这个凹位应该是想着放书架的。温斯顿就坐在这个凹位入面，尽可能地避得越远越好，令到他可以处在电幕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只可以在视觉上面避开他的，因为声音依然可以被接收到。但只要温斯顿留在目前的位置，电幕就看不到他。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这间屋与众不同的布局，令到他想要做他目前要做的这件事。但这件事亦都是他刚刚在柜桶里面拎出来的那本簿令到他想做的。这本是一本特别精美的笔记簿，光滑洁白的纸张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至少在过去的40年已经没有再生产过。不过他估都估到这本簿的年代还要比这个时间更加久远。温斯顿是在一个破旧的居民区里面，一间又霉又凹凸的旧杂货铺里面见到他睡在橱窗里面的。到底是哪一个区他已经不记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了他，亦都一心想得到他。按照常理，党员是不可以去普通的铺头里面的，因为去那里就相当于是在自由的市场上面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没有被严格地执行，因为有很多东西，例如是鞋带、刀片，还有用其他任何的办法都没办法得到的东西，他都会鬼鬼祟祟地望一望四周围的街道，然后趁没人就会鼠入那些铺头仔里面。这本簿就是他用两个半买下来的。当时他并没有想买这本簿回来做什么。温斯顿将他放在入公事包里面，有些不安地将他带出家。就算在入面并没有写些什么，但是有一本这样的簿也都很容易会引人怀疑。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始去写日记。写日记并不犯法，其实并没有什么是犯法的，因为一早已经不再有什么法律。但如果被发现，那他就可以相当之肯定他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又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面做25年的苦役。温斯顿将笔尖插在笔杆上面，用个嘴舐了一下，用来去除上面的油渍。这种笔已经是古董来的，甚至乎签名的时候也都不会再用。他偷偷地用了很多心机才买到一支回来，因为他觉得这本这么精美的笔记簿只有用这些真正的笔尖来去书写才配得上，绝对不可以用墨水和铅笔去玷污它。实际上它已经不习惯用手写字了，除了极其简短的字条之外，它一般都会用听写器来去进行书写。而它目前所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可以用听写器来做。它用笔尖染了一点墨水，又停低了一阵，不过就停低了一刹那，他感觉到他的肠道入面有一阵颤抖。在纸上面写标题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细笨拙的字体写了一行字，1984年4月4日。他吓到整个身体向后弹了一弹，忽然间有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他。首先是他一点把握都没有，今年是不是1984年呢？大致上应该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之有把握地知道自己的年龄是39岁，而且他相信他是1944年又或者是1945年出世。但是如果要将任何的日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一两年，在当今的这个时势里面是永远都做不到的。他忽然间想到，究竟他是为哪个写日记呢？为将来，为后代。他的思想在本笔记簿那个可疑的日期上面犹豫了一阵，忽然之间又在新语入面想起一个词汇，双重思想。他第一次领悟到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 你点能够去同未来联系呢？从呢件事嘅性质嚟讲，咁样做系冇可能嘅，只系得两种情况。如果未来同而家一样，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未来就唔会听佢讲；而如果未来同而家唔一样，咁佢而家嘅处境亦都冇任何嘅意义。佢呆咗咁坐喺度，望住本簿，电幕上面而家正播放紧刺耳嘅军乐。奇怪嘅系，佢似乎唔单止丧失咗表达自己嘅能力，而且甚至乎忘记咗佢原先想讲啲乜嘢说话。喺过去呢几个礼拜以嚟，佢一直都准备应付呢一个时刻。佢从来都冇谂过，除咗勇气之外，仲需要啲乜嘢。佢认为实际写作系一件好容易嘅事，佢要做嘅只不过系将咁多年嚟一直喺脑入边谂嘅嘢，无休止、无穷无尽嘅独白，付诸笔墨咁就得。但系喺目前，甚至乎连独白都枯竭埋。除此之外，佢嘅静默曲张亦都开始行咗起嚟，令到人有啲折磨。佢唔够胆去拗佢，因为一拗就会发炎。时间滴滴答答咁过去，佢就系感觉到面前嘅呢张空白嘅纸张，同埋脚上面瘙痒嘅皮肤，嗰啲军乐嘅枯燥，同埋稻虫子酒所引起嘅一阵醉意。忽然之间，佢开始好慌张咁写咗起嚟。佢就系有啲模糊咁意识到佢写嘅系啲乜嘢。佢纤细而有啲稚气嘅笔迹，这本簿上面弯弯曲曲咁书写，写下写下，首先系省略咗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都省略埋。1984年4月4号，寻晚去睇电影，全部都系战争片，有一出几好睇嘅，系讲一只载满难民嘅船喺地中海嘅某一个地方遇到空袭，观众觉得有一个镜头好得意。有一个大肥佬谂住游水去逃脱追捕佢嘅直升机。喺最开始嘅时候，你见到佢好似一只海豚咁喺水入面浮沉。后来就通过直升机嘅瞄准器见到佢。最后佢全身都系弹窿，四周围嘅海水都红晒。佢突然之间下沉，就好似嗰啲弹窿吸晒啲海水入去咁。喺佢下沉嘅时候，啲观众系咁拍烂手掌。而下一个画面就是一部满载儿童的救生艇，而在它上面有一架直升机在那盘船，有一个中年妇女坐在船头，我想应该是一个犹太女人，她心口入面若摸揽着一个三岁大的男仔，那个男仔吓到哗哗声，将个头缩埋在她心口入面，就好像想捐回去她身体入面那样，那个女人用只手揽着她，虽然就连她都吓到面青口唇白，但佢依然喺度安慰心口入面嘅嗰个男仔，佢一直用自己嘅手臂尽可能咁掩护呢个小朋友，就好似佢以为自己嘅手臂能够抵挡住子弹唔伤害佢嘅身体咁。而紧接住落嚟，直升机就喺佢哋中间投放咗一个20公斤重嘅炸弹，引起咗一场可怕嘅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为碎片，然之后有一个好精彩嘅镜头出现咗。一只小朋友的手臂飞了起来，越飞越高，飞到天空上面。有一架装着了摄影机的直升机，是这样追踪和拍住这只手臂。这个时候，在党员座位入面就发出了很多的掌声。但忽然之间，在无产座位那里，有一个女人突然间鼓噪了起来。她站了起身，很大声地说，她们不应该在那些小朋友面前放映这出电影。他们在小朋友面前放映这些电影是不对的。他一路很大声地在那里喊，直至到警察将他赶了出去为止。我想他不至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因为一个无产者所讲的东西没有人会放在心上面。一个典型的无产者的反应他们绝对不会。温斯顿停了笔，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只手有点抽筋。却都唔知道系乜嘢令到佢可以一泻千里咁去讲呢啲胡说八道嘅说话。但系奇怪嘅系，喺佢写嘅时候，有一种完全唔同嘅记忆喺佢嘅思想入面确定咗落嚟，令到佢觉得自己有能力将佢写低。佢而家先至意识到，咁系因为有另外嘅一件事，令到佢突然之间决定今日要翻屋企开始写日记。如果话一件咁模糊嘅事情，亦都可以当系发生过嘅话。这件事就是今日早上在部门入面发生的。在就来11点的时候，在温斯顿所工作的记录师入面，他们将凳在办公室入面拖出来，放在大厅的正中间，放在大电幕的前面，准备举行2分钟的仇恨会。 温斯顿啱啱喺中间嗰一排嘅嗰张凳上面坐低咗落嚟。有两个佢净系知道系边个，但系就从来都冇讲过说话嘅人，有啲意外咁行咗入嚟。其中一个系佢经常喺走廊嗰度遇到嘅一个女仔，佢唔知道佢个名，但系佢知道佢喺小说师嗰度工作。因为温斯顿有时会见到呢个女仔嘅双手会有啲油黐咗喺度，有时又会拎住一个士巴拿，所以佢应该系做机械工嘅，负责去执拾嗰啲写小说嘅机器。佢27岁左右，系一个表情相当大胆嘅女仔，浓密嘅黑头发，生满晒雀斑嘅面容，动作迅速而又敏捷，就好似一个运动员咁。喺佢工作服嘅腰间上面绑咗一条猩红色嘅缎带。这个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这条腰带扎得啱啱好，咁啱就可以透露出他腰部的苗条。温斯顿第一眼见到他就很不喜欢他，他知道是什么原因，咁是因为这个女仔竭尽全力地在自己的身上面带着一种就是可以在曲棍球场上面冷水浴场和集体远足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些思想纯洁的味道。几乎所有的女人温斯顿都不喜欢，尤其是是那些又靓又后生的，硬是那些女人，尤其是是年轻的女人，都是党最盲目的拥护者。他们是一班对口号照单全收，甘愿成为义务密探，甚至乎是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但是这个女人就令到温斯顿觉得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相遇的时候，这个女人很快地睨了他一眼，似乎是看透了温斯顿的内心。在那个刹那入面，温斯顿充满着黑色的恐惧，他甚至乎有一个这样的念头，这个女人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没错，虽然这样没什么可能，但只要这个女人靠近他，温斯顿就会有一种特别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入面渗透着敌意，也都渗透着恐惧。而另外一个走进来的人是一个叫做奥勃朗的男人，他是核心党员，担任的职务很重要，高高在上，所以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只得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在那凳四周围那班人一见到有核心党员黑色的工作服靠近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变得沉默而且肃静。奥勃良是一个体格灰梧的人，条颈又粗又短，渗透着一抹粗犷的残忍和兴高采烈的表情。就算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但他的态度就有一定的迷人之处。他有一个小动作很奇怪地令到人感到很亲近，他托了一托鼻梁上面的眼镜。其实真的很难解释这个这么奇怪的动作，就令到人觉得他很文明。而如果有人依然不是这样想的话，那这个姿态可能会令人联想到一个18世纪的绅士拎了一个鼻烟壶出来去招待客人。温斯顿在这十几年来见过奥勃良十几次，他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并不是因为奥勃良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拳师一样的体格这种这么强烈的对比，更加多是因为他心入面认为，或者甚至乎不是认为，而是只是希望奥勃良的政治信仰不完全是正统的。他面上的某一种表情令到人没办法抗拒得出这个结论，而且表现在他面上面的甚至乎不是不正统，而是干脆是智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外表就令到人觉得，如果你能够躲避电幕而单独地跟他一起的话，他会是一个可以倾下偈的人。温斯顿从来都没有做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来去证实这种猜想。讲真的，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奥勃良望了一眼手表，见到已经就快11点了。很明显他已经决定要留在纪录室等两分钟的仇恨会结束。他在温斯顿那一排坐低了下来，和他隔着两张凳，中间所坐的是一个淡茶色头发的女人，她在温斯顿隔离的办公室那里做事，而那个黑色头发的女仔就坐在他们后面的那一排。接着下来，房间入面的大电幕上面就突然之间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就好像一部很大的机器没了油那样，这些噪音会令到你起了鸡皮，咬紧牙关。仇恨会开始了，好像平时那样，屏幕入面出现了人民公敌爱默如埃尔·果尔德斯坦恩的面容，班观众很默契地响起了嘘声。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果尔德斯坦恩是一个叛徒，是一个变节分子， 他一度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究竟有几耐已经没人记得清楚。他几乎和大哥大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之后就神秘地逃走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两分钟的仇恨会每日都不同，但没一场不是围绕果尔德斯坦恩的，因为他是头号的叛徒，是最早污损党纯洁性的人。后来一切的反党罪行，一切的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反正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还没死，正在策划着某种阴谋和诡计，可能是在海外某一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那些大老板的庇护，可能甚至乎就在大洋国国内某一个隐蔽的地方匿藏。时不时都有这些这样的谣言传出来。温斯顿的横格膜缩了缩，当他见到果尔德斯坦恩的面容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种讲不出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感情都有，令到他觉得很痛苦。他有一副瘦削的犹太人的面容，一头蓬乱的白发，还有一撮仔山羊须。他有一副聪明人的面容，天生就很黑人憎。那个又长又尖的鼻上面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而在他鼻尖上面就晾住一副眼镜。这副面容就好像一只绵羊一样，就连他的声音也都渗透住绵羊的味道。果尔德斯坦恩就在对党进行他一贯以来的恶毒攻击。这些攻击夸张歧视，不讲道理，就算是一个儿童也都能够一眼看得穿。但他听起上来又似乎有些道理，令到他觉得要提高警惕。如果有些人没一个清醒的头脑，就可能会上当受骗。他在骂着大哥大，在攻击党的专政，他要求立即同欧亚国讲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就在歇斯底里地说革命被出卖了，所有的这堆说话都是用一些很铿锵的字眼很快地讲出口的，可以说是对党入面那班演说家一贯讲说话的风格的一种模仿。他甚至乎还用了一些新语的词汇，讲真的，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的生活入面所使用到的一般的新语的词汇还要多。在他讲说话的时候，因为怕死人会对果尔德斯坦恩的花言巧语所涉及到的现实有所怀疑，在电幕上面他的头后方就有无穷无尽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又一队结实的士兵蜂拥而过电幕的画面，他们亚细亚式的面容上面一点表情都没有，而跟在后面的那班人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士兵。这班士兵军靴上面有节奏的踩踏声就衬托住果尔德斯坦恩的呼喊声。仇恨会刚刚来到30秒，房间入面有一半的人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和叫喊声。在电幕上面洋洋自得的那块羊咩面，还有那块面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威力，这一切都令人无法忍受。除此之外，单凭果尔德斯坦恩的面容，或者哪怕就是想到这个人，所有人就会自动自觉地产生恐惧和愤怒。无论同欧亚国定还是东亚国相比，果尔德斯坦恩他更经常是仇恨的对象。因为大洋国如果同这两个国家的其中一国打仗，那同另外一个国家就会硬是保持和平。但奇怪的是，虽然人人都仇恨和蔑视果尔德斯坦恩，虽然每日甚至乎一日有上千次他的理论会在讲台上面、电幕上面、报纸上面和书本上面遭到驳斥、抨击、嘲笑，令到大家都见到这些理论是有几咁可怜，是有几咁胡说八道。但就算是这样，他的影响力似乎从来都没有减弱过，硬是会有些傻仔上当受骗。思想警察每日不需要揭露有间谍和破坏分子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他成为了一支庞大而且隐蔽的军队的司令，是一班阴谋家所组成的地下活动网，他们一心想要推翻国家政权。他们的名据闻叫做兄弟会，有传闻话还有一本可怕的书《集异端邪说之大成》，到处四周围地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果尔德斯坦恩。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他的时候就会讲那本书。不过这些这样的事情全部都在谣传里面听到的，任何一个普通的党员只要他们做得到，都会尽可能地不去提兄弟会又或者是那本书。仇恨会到了第二分钟就到达了狂热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很大声地在那里叫 他们想压低电幕上面传出来的那把令人难以忍受好像羊咩一样的声音。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女人谷到整块面都红晒，她直接就站在自己张凳上面，宽阔的胸膛也都胀了起来，不断地在那颤抖，就好像受到电击一样。而在温斯顿后面，那个黑色头发的女仔也都开始大嗌：朱罗，朱罗，朱罗！她忽然间拎了一本好厚的新语词典掉了去电幕那里，本字典击中了果尔德斯坦恩的鼻，又弹出去。而他讲说话的声音仍然不为所动地继续，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少少清醒，他发现自己也都同大家一起在那里叫，用自己的鞋踭不断踢凳脚。这两分钟的仇恨会之所以得人怕，并不是你必须要参加表演，而是不参加都不得，不用三十秒，一切的矜持都没有必要。一种夹杂着恐惧报复情绪的快感，一种要杀人虐待用一个大铁锤打爆人家块面的欲望，就似乎好像一股电流感穿过这班人的身体。你甚至乎违反本能感变成了一个恶毒叫喊的痴线佬，但是你会感觉到那种狂热的情绪是一种抽象没有目的的感情，就好像喷灯上面的火焰那样，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去另外一个对象身上。所以有一排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果尔德斯坦恩，而是调返转头转向了大哥大、党和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候，他从心入面同情电幕上面那个孤独受到嘲弄的异端分子，在这个谎言世界入面真理和理智唯一的守护者。但不用一阵间，他又同四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攻击果尔德斯坦恩一切的说话都是正确的。在这个时刻里面，他心里面对大哥大的憎恨就会变成崇拜，大哥大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敌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就好像一个巨石一样屹立在亚洲蜂拥而至的乌合之众面前。而果尔德斯坦恩因为孤立无援，就算对于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的存在，温斯顿都觉得有所怀疑，但这个人似乎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怪物，单凭他所讲说话的声音就能够将文明的结构摧毁到体无完肤。有时候你甚至乎可以察觉到自己将仇恨的对象转变去其他人的身上面。温斯顿突然之间将仇恨从电幕上面的面容转移去到在他后面的那个黑色头发的女仔身上面。这种变化的速度就好像发恶梦的时候忽然之间扎醒那样，有一种栩栩如生美丽动人的幻觉在他心里面闪过。他想象自己用橡胶皮鞭将他打死，又将他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条木桩上面，要他好像圣巴斯蒂安一样乱箭穿身。在最后的高潮入面，他侮辱了这个女仔，割断了她的喉咙，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憎这个女仔。他憎恨这个女仔是因为她既后生又靓，但是就没有性感，是因为他想跟他上床，但他觉得永远都不会达到这个目的，是因为他苗条纤细的腰间似乎在勾引着你伸只手去揽住他，但就是因为他包住的那条令人厌恶的猩红色的腰带令到他没办法这样做，因为那个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精致的象征。仇恨会终于来到高潮，果尔德斯坦恩的声音真是变成了羊叫，而且一度他块面都变成了一块羊咩的面容。接着下来，那块羊面又化成了一个欧亚国的军人，高大而且得人惊，似乎只在大步大步地前进。他支机关枪不断在响，就好像就来连电幕都要射穿那样，吓到在第一排的人真是坐在一张凳上面，不够胆再站起身。但就在这个刹那，电幕上面那个敌人已经变成了大哥大的面容，黑色的头发，黑色的胡须，充满力量，镇定沉着。他块面是有几咁大，几乎占据晒整个电幕。他的出现令到大家都深深地松了一啖气，没人听到大哥大在讲些什么，他只是讲了几句鼓励的说话。那些说话一般都在战斗很嘈杂的时候所讲的，没办法逐只字地听得清楚，但只要讲出口就能够恢复信心。然后大哥大的面容又忽然之间消失了，电幕上面就出现了用黑色的大写字母所写的党的那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但大哥大的那块面容似乎还在电幕上面留下了几秒钟， 似乎是他在大家的视网膜上面所留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没办法马上消失。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女人扑在他前面那一排的椅背上面，整身都打晒冷震地嗌了一声，好像是我的救星之类这样的说话。他向着电幕伸出双臂，然后又用两只手揞住块面，好明显他正在祷告。这个时候全部在场的人都缓慢有节奏地深深地再三地高叫 B B B B B B， 亦即是英语大哥大 Big Brother 这两个字的头一个字母。他们叫得很慢，在第一个 B 和第二个 B 之间停顿很久。这种深沉的声音令人好奇怪地有一种野蛮的味道，你就好像听到赤脚的踩踏声和铜鼓的敲打声。他们就是这样大概叫了30秒。这种有节奏的叫喊在感情冲动压倒一切的时候是经常都会听到的。这个部分是对大哥大英明伟大的赞美，但更加多是一种自我的催眠，有意识地用有节奏的声音来去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的心入面有少少凉意，在两分钟的仇恨会入面，他没办法不跟大家一起做这些这样的事，但是这种野兽一样的 B B B B 在叫出来的时候就硬是令到他充满恐惧。但当然他都跟大家一起叫出声，没办法不这样做，掩饰你的真实感情，控制你面部的表情，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有可能在其中的一两秒之中，他双眼入面的眼神可能暴露了他自己。亦正正在那一刹那，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那件事真的发生了的话，原来在瞬息之间，他和奥勃良的目光忽然之间相遇。奥勃良这个时候站了起身，他除下了副眼镜，就在用他平时用开的姿态将那副眼镜放在鼻梁上面。就在那一刹那，他们两个人的目光相遇。在这个这样的时刻，温斯顿知道，是啊，他知道奥勃良的心里面跟自己所想的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之间交换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信息，就好像他们两个人的心接通了一样，他们的思想就通过目光流出对方的心里面。奥勃良就似乎用这句说话跟他说， 我是跟你一致，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你的蔑视、仇恨、厌恶，我全部都知道，不过你不用怕，我站在你那边。 但是这个领悟的神情一闪即逝，奥勃良的面容又好像其他人的面容一样那么高深莫测。情况就是这样，他已经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些事情是不是从来都不会有后续的呢？唯一的结果不是在他心里面保持这样的信念，又或者是说希望除了他自己以外亦都有其他人是党的敌人。可能那些普遍存在在地下的阴谋谣言的确是真的都不定，但没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兄弟会不是只是一个谣言。温斯顿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是得一些过眼即逝的现象，可能有意义亦都可能没有意义。一句半句偶尔听到的谈话，在厕所蹦床上面隐隐约约头末的字，甚至乎有一次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相遇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动作，令到人觉得他们好像在做一个暗号感。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他乱估的，很有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他对奥勃良不再是望一眼就回到办公室里面，就算他明明知道这样做危险是无法想象的，他们只不过是在一秒钟两秒钟里面交换了明白的目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就算是这样，在这样的自我隔绝和孤独的生活里面，他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温斯顿挺直条腰坐了起身，他打了个耳到从纸走的后径在他的肚里面升了上来，他的目光又翻翻到那本簿上面。他发现在无可奈何地坐在这里胡思乱想的时候，他都一直在写着东西，就好像自发的动作一样，而且笔迹亦都不再是原先的歪歪斜斜和笨拙。他支笔在光滑的纸面上面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了几行字，打倒大哥大，打倒大哥大，打倒大哥大，打倒大哥大，打倒大哥大，一次又一次地写满了半页纸。他忍不住觉得有一阵恐慌，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必要。 因为写这些这么具体的字眼并不会比开始写日记这个行为更加危险。但有一段时间他真的想将这些涂抹了的纸张撕下来就此作罢。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没用的。无论他是写打倒大哥大定还是没有写到，并没有什么不同。无论他是继续写日记定还是没有继续写，亦都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还是会拉他的。他已经触犯了，就算他并没有用笔写在纸上面亦都算是触犯了。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这个罪就叫做思想罪。思想罪并没有办法可以长期忍力，你可能暂时能够避得一阵，甚至乎可以避到几年，但他们迟早有一日会拉到你，硬是会在深夜。拉人的时候都是会在深夜进行。忽然之间在睡梦之中惊醒，有一只好粗的手捏住你的膊头，灯光照射住你的眼睛，在你张床的四周围有一圈好凶狠的面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不需要进行审讯，不需要报道逮捕的消息，一个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销声匿迹，而且硬是在黑夜之中。你的名字就会从此在登记册上面消除，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记录都会没了，你的存在也都会被否定，接着下来就会被遗忘，你被取消，被消灭。通常所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温斯顿忽然之间好像精神病发作一样，开始匆匆忙忙地在张纸上面乱涂乱画。他们会枪毙我，但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的后脑上面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大哥大，他们怎么都会在我的脑入面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大哥大。温斯顿的身体又向后窒了一窒，他为自己的行为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放低了支笔，过了一阵他又乱地写了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外面就传来了一下敲门的声音，已经来了。他就好像一只老鼠一样坐在那里，动都没动。他真的很希望无论敲门的人是谁，敲一阵就会自己走开，但并不是这样。个门又敲了一次，这么久都不去开门是一件很可疑的事情。他的心卜卜跳，几乎要跳出来那么厉，但他块面就习惯了长期都保持毫无表情，所以他站起身，带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去开门。